是你不敢，或已不可能，能否向我前来说声？若说一声，若说声可能，情深的向我来亲近，让我继续等，终于会走。牵挂最动人，亦最苦困，愿意继续等，期待的人，期待的吻，这夜却未来临。是你我的心在每天追寻，从此装满爱和心思，让我继续等。